是只能透过双手，爱才会有交织流、哦哦、也找不到够坚强的长痛。看天空里浮云悠悠，羡煞了我的不自由。我站在窗口，我站在角落，听你的流动。

历过的橄榄又热了些，鲑鱼带来满屋海水的浓味，一下吃云方案第十三的夜，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花不得一分到月，我的油烟打扰了他的向日葵，加一点裙带一面，一次早餐就一次美的世界，亲爱的不要再皱眉，讨厌这个世界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，不要再有眼泪，拒绝这个世界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的无趣，

再说我愿意。 Just like a flower in the morning light, bright as the color of the shining sky. There is a place I was dreaming of where my troubles fade away. Let's make a promise for the one last time. I'll spend a lifetime to make you smile. We'll be 远远看着你踏上往未来飞的